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请到嘉宾上嚟噶。 系啊，今集我哋有我哋可能最年轻嘅嘉宾吓，陈子谦先生。 每一集咧再年轻啲系嘛？每次请你嘅嘉宾。 系啊，真系，我记得第一次请嘅应该系蔡妍培 啊。系啊。 第一个嘉宾啊，今次你系九零后嘛？ 我唔系 八零后嚟嘅。 我都希望我系九零后。 你系八零后嚟嘅，OK， 八五后。差唔多， 我都希望係八五後，但都唔係。 哇，點解我覺得你好細個？因為咧，我認識佢嘅時候，佢仲係個學生，甚至係中學生。係啊。 哦。 同埋咧，好奇怪嗰陣時，我點識你嘅咧？應該係買你擺檔賣你啲 CD 之類嘅嚇，唔知係總之喺九龍。叫做 牛棚， 牛棚啦，系啦，系。 哇！ 咁咧有啲朋友就介紹佢俾我識，話：，哎，子謙都寫詩嘅喎。咁，但係後屘有一段時間咧，佢就長期以一個詩評家嘅角色出現。嚇，咁其實呢本係你第一本詩集。 係。 係啊，好薄，但係據我所知，唔應該係咁薄嘅。佢寫太多啦，其實佢寫好多嘅。嚇，喺 Facebook 上邊成日急就章又會有啦。嚇，有一段時期每日都有。每日都見到你嘅新詩，所以你都好狠心嚇。 係啊，因為覺得唔係字典嚟噶嘛，唔需要太厚。 同埋呢本詩集咧，《風搖的陰影》咧，我覺得佢係幾飢餓營銷嘅。從開始揾我寫序，話要出版到依家差唔多一年啦。咁其實大家望到頸都長曬，咁依家太好啦，我哋可以分享呢本詩集。咁咧，我哋兩集啦都會講呢本詩集啦，但係子謙嘅詩咧分為兩種詩嚟講都幾好嘅。咁咧，我記得前兩日咧，你將本詩集即係喺 Facebook 度講嘅時候咧，有一個女詩人咧就引用咗我嘅一個詞嚟笑你，就係、是、愛妻家。 我係笑㗎呢、 這 個詞。 係啦，我喺嗰個序入邊，我話佢係愛妻家，跟住阿陳麗娟話哈哈哈哈愛妻家咁。唉，其實佢先生都係愛妻家嚟嘅。 你都系啦， 咁我哋都系香港人比较爱妻啲。咁但系咧，呢个我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其实佢嘅诗入边成日都出现佢太太，但系咧，其实我都有一批咁嘅诗嘅，系点解咧？太太入边咧，永远都喺度瞓觉， 即系有特有嘅角色喺度。 系啦，点解咧？你系因为点解咧？系因为自己成日瞓唔着。 我有一段時間即係真係比較多失眠。好啦，咁失眠嗰陣咧，其實覺得最擔心嘅咧就係、是、啊，我喐嚟喐去會唔會吵醒我太太㗎啦？咁、即係我就譬如就算離開個被窩都有少少擔心，咦個動作太大會唔會令佢醒咗咧？咁好啦，咁於是咧就好多時會焗住咧留翻喺度，即使即係瞓唔著，我就即係好少會即係離開咁樣出去嘅。咁你留喺個被窩可以做乜咧？好啦，兩樣嘢，一咁你咪望下隔離嗰個人咯。咁、二就係、是有一期咧，即係有個壞習慣啦，個手機會更新嘅。咁譬如當我失眠嗰陣咧，可能就拎部手機出嚟，即刻喺黑暗裏面即係寫啦，咁所以好可能就係當下嗰、那個，即係我成日我睇到我太太瞓覺嘅樣，點解會即係會進入咗喺我嘅詩裏面，其實同嗰個現實處境係即係直接掛鈎嘅。 係啊，咁我哋首先揀第一首咧，就係即係失眠仲啊。失眠我哋都會好煩嘅，但係點解佢要歌仲失眠呢？可能真係因為失眠可以睇太太同埋寫詩。 咁我嚟聽聽阿子謙自己朗讀翻《失眠仲》。 失眠仲，感謝失眠，讓我擁有一整夜以及未來的清晨來讚美他。我可以这样没完没了地打呵欠，风化诗中的一个词语，或由他随疲倦的身体瘫倒，妻睡着，在门的另一边，地灵般镇守凝结的夜。我想象他正在翻身，有没有踢翻被角，又把梦埋进枕头更深处。留下门缝的光窥视两个世界，我也静静地看着四周，厨房的地砖 偶尔数过蟑螂，像流亡的夜，躲避灯光追捕，又从冰箱底部挖随便一个暗角，把满日的夜让得更纯。有时候我也想举起拖鞋，而太阳每日起落无声。感谢失眠，让我失去了一整夜，然后在了明对开的晨光中再次忘掉。 啱啱听过咧，就系《失眠颂》啊，就系阿陈子谦咧就朗读翻自己嘅作品。 《失眠颂》咧，系佢嘅某一类诗嘅有一种特性啊。成首诗好有趣嘅，嗰个节奏一开始有啲神圣感嘅吓，佢喺度感谢咧，跟住慢慢进入一个好日常嘅情景。除咗瞓觉啦，其实更日常嘅就系想打曱甴呢样嘢。我谂我好似未喺任何一首诗睇过一个人写打曱甴呢种冲动，同埋冲动未遂。但系最到后面又升华翻上嚟咧，就系、是、佢当佢举起拖鞋嘅时候咧，佢切换咗自己嘅角色。佢话太阳起落无声，太阳起落无声嗰度其实系即系对应紧拖鞋起落无声嘅。呢度咧，你骤眼一睇咧，你会觉得咦，生活好似好卑微咁样啊，日子系咁过去，将我哋嘅生活好似我哋人，我哋变咗蟑螂一样，随时又俾时间消食咗吓、啊。但系咧，佢又会继续去感谢，因为咧太阳并唔系将佢剥夺咗，而系将佢继续带向另一个晨光吓。唔、啊、知我呢个理解，你觉得点样？ 我当然同意啦，即系好多时生活有好多困顿嘅嘢可能会令人好唔开心或者好多限制，但係即係你换一个角度去睇佢都会俾到一啲新嘢嚟。即係譬如好似失眠原初系好唔好嘅、即係譬如我好记得呢，我细个我系好驚失眠嘅、如果一失眠呢，我就可能会驚，哎我好驚死啦，我跟住会唔会继续瞓唔到呢，跟住可能会驚到一个想喊嘅地步。咁、但係好啦，去到大个呢，开始就会觉得其实唔系喎，譬如失眠嗰一段时间呢，其實都係一段好寶貴嘅時間嚟嘅，即係同埋我諗特別好多創作人會明白咧，夜晚係一個好寶貴嘅時間嚟，好、多時好夜都唔願意瞓啦。咁、好啦，咁除咗呢種，可能另外一種變種就係、是、啊、我其實瞓咗，但係瞓唔著。咁而嗰段時間就好似多咗出嚟咁，咁嗰段時間你又好似有一個新嘅空間俾到你咁樣，咁係咯，即係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覺得最關鍵係咩呢？我講你聽，最關鍵呢，你由一個被守護者嘅角色變成咗一個守護者嘅角色，你變成咗你嘅妻子嘅守護者。將來如果你仲有小朋友嘅話，你再成為一個更大嘅守護者，你呢種感覺會更加強烈，你唔會去驚任何嘢，你必須唔去驚。同埋嗰陣時，你再睇住你嘅仔瞓著咗，你嘅女，我就深有感受。哇！瞓著咗變咗個天使，當然成翻又變翻魔鬼咁樣。 嗱，呢個係過來人嘅。 呢個就絕對要歌頌啦！嗰段時光係你全日啊，哇！最安寧嘅時刻就係嗰個時候啦。 第二首詩嚟緊嘅都係講緊睡眠喎。 其實係一氣呵成，可以講係啊。既然咧失眠，但係失眠你都冇辦法再繼續瞓噶啦，你要翻工，但係你太太即係個心情好平靜，仲繼續瞓緊，於是就有呢首《你還在睡著》啦。 你還在睡著，你還在睡著，也還未知道鬧鐘、細菌和全世界的風險，直伏著，將巨大的被窩緊緊地包裹地球，你也是勇魔，但这城市只欢迎瓶装蜜糖，拒绝蝴蝶。图吧，地铁已准时抵站，乘客低头延续作神的浅睡。图吧，趁他们还未醒来，趁我们快要醒来，你在被窝中蔓延翻身，像一尾搁浅的煎鱼，温热中遥想着海。地铁的三语广播响起， 下一站是罗湖， 下一站是罗湖。 The next station is 罗湖。 世界那么大，你的梦和办公桌都太小，普通话考试的练习随我成倾泻，玻璃窗会碎落成海吗？ 幸好你还在睡着，南瓜车还可转达，闹钟明早才响，明早才会再响。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啦，就系你还在睡着，就系陈子谦嘅作品。 嗱，呢首系咪又系呢种守护天使嘅喺度说话嘅方式吓？但系最特别嘅咧，就系中间有一句突然间惊醒咗我哋所有人吓，就系、是、下一站系罗湖。点解一首其实以即系呢种对所爱嘅人嘅呢种寄托嘅一首诗咧，点样突入咗一个？好似一巨大嘅阴影咁样啊！呢、這个政治现实嘅一个暗示喺度咧。 其实我觉得实际上一啲即系所谓政治阴影咧，的确系会喺日常生活里边见到。即系譬如好简单就系、是，譬如一个中学嘅教师，好多时可能会有一个要不即系佢考好佢嘅普通话试嘅压力，因为可能即使未系全面普教中，可能你。有咗呢個條件，你會揾工作會容易好多。咁所以其實好自自然然就係會由一啲生活嘅壓力去延伸到去聯想到啊，其實會唔會背後有一個更大嘅背景喺度咧？咁樣咁係啦，所以就會好自然咁樣將瞓覺諗到翻工，翻工諗到搭火車，火車然後會聯繫到羅湖，羅湖會諗到啊，又要練普通話啦咁樣係啦。咁嗰幾種壓力其實好自然咁樣，即係嗰個我諗唔純粹係一個寫作技巧，刻意將佢哋連。而是本身在我心里面那几样东西是真的黏在一起的。 跟这个阴影相对应的呢，在这首诗里面有不少食物的意象的出现。这个我又很有很 蜜糖 是的，很有趣的发现。因为其实子谦呢平时 Facebook 呢就日日都晒美食的，其实是。咁我觉得他是一个几为食的人来的。但是你的诗其实又不是太多写食。即係美食嗰種，好似雅思咁樣專門去寫食嘢咁，所以喺呢度出現咗幾個話又煎魚又蜜糖，甚至連南瓜我都覺得有啲哇，有啲令人垂涎嘅感覺啊！咁但係成個咁就會構成幾大嘅張力嘅，其實同嗰種陰影，你一開始講嘅細菌啊。後嚟我頭先講羅湖啊，咁其實講翻咧，點解風搖的陰影咧，其實係一個都幾矛盾嘅修辭嚇，因為陰影咧，我哋一般會傾向講佢係一樣負面嘅嘢嘛，但係風搖咧，一般係一種讚美嚟嘅。你呢個書名咧，係咪包含住咗你對詩或者世界嘅態度？ 我諗都可以咁講嘅，即係一方面有陰影，咁當然你會有一個恐懼或者有一個壓力。咁但係對於一個寫作人嚟講，亦都無可否認，陰影係提供你一個好似資源咁樣啊，即係你可以去反錯翻嗰啲嘢，你可以換一個角度重新思考翻嗰啲嘢。呢個一方面係從寫作上去講啦。我諗好多時同一件事亦都係睇下你用咩角度去睇佢。咁、那個陰影其實你都可以當喺咩情況下有陰影呢，就代表有光。如果冇光係唔會有陰影嘅。咁所以所謂陰影其實唔係一個絕對嘅黑暗嚟嘅。即係我大概係咁樣諗過。 咁其實咧，成本詩集入邊咧，我最中意嘅一首詩咧，就係咧入邊就有光嘅存在，而且呢個光好奇怪，就係呢個光咧，佢無從解釋，即係甚至連話佢話無需説光就有了光，本嚟上帝話要有光就有了光，就係無從解釋嘅。佢甚至連呢個佢都否定埋。咁我哋聽聽呢首詩叫《兩種聖物》。 兩種聖物，日。总是突然发现那尊迷你仙人掌还在窗台上，从没长大也未见枯萎，你根本看不出它活着或死了。无需说光就有了光，你有多久没浇水了？浅浅地探出圣婴的指头，大梦俾你光滑的电视遥控棒靠向解像度更高的窗口，只需一点光空气，你的冷漠和偶然献祭。二，没有更神圣的异象了，无数鸡中翼栖息在冻肉柜里，像一群幻肢咀嚼着 翅膀和自由的辩论。你们放了血都这样灿白大红，像互相无造的云落在红海，等待他们的手轮流探进，从天火、旱地、洪水和冻肉柜里沾起独一无二的选民。 两种圣物就是陈子谦的作品。 这首诗是入面很独一无二的一首诗。当然既然是圣物，怎都会带有一些宗教的形义上的色彩入面，但是又跟生活其实扣得非常之紧。我读的时候我都回心微笑，因为我都养死过几波这样的仙人掌。但是鸡中翼这件事呢，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鸡翼的，就没有你这么强烈的感觉。前两天好像有一个诗人引这两句诗出来讲。 好像是陈丽娟。 陈丽娟是啊。这个特别棒幻肢。你知道幻肢是什么意思？是啲人呢，如果佢比如隻手断咗，做手术断咗或者受咗伤，但佢之后呢佢仲有个感觉，佢成日以为自己仲有隻手喺度。是不是这样？ 是啊。 我第一次接触呢个词，我就一直想写一首关于幻肢嘅诗，但一直都冇写得，因为我觉得好残酷，好残酷。你从鸡中翼去到。 点解会想象到去幻肢？ 因为即我本身觉得鸡中翼呢种食物都好残酷，虽然即我好鍾意食，应该咁样讲啦。其实即嗰个写嗰个背景就是有一日啊，又有我太太出场，即我同我太太就一起去街市，咁佢就喺度揀緊啲鸡中翼，咁我喺隔篱就发吽逗望住，即突然间就觉得嗰个场景好恐怖。因为其实原初係有成隻鸡喺度㗎嘛，但我哋然后仲好揀择咁啊，你成隻鸡我杀咗你，我唔係要你全身，我只係要你身体嘅某一个部分。然后嗰啲嘢即係铺晒喺度呢，就好 堆积如山咁。 係呀係呀係呀，即嗰下其实甚至係有少少，即有啲想象冇写到落嚟啦。我觉得譬如我諗到啲集中营嗰啲。 係呀，所以佢最后嗰部分都几电影感㗎。我话嗰个他们係用神嘅他，但其实係指我哋人㗎嘛，指緊啊陈生陈太或者其他无数个咁样嘅人类啦。咁对于佢嚟讲，对于鸡嚟讲，係幻肢，係生离死别嘅嘢，係哇，对于你嚟讲你仲有得揀添。佢係冇得揀呢个自由翅膀和自由的辩论亦都好讽刺下。咁前面嗰个仙人掌嗰呢，嗰个电影感更加强烈。我睇嘅时候呢就成个镜头出晒嚟咁样。即係探出圣婴嘅指头，同埋呢一个人伸出嘅电视遥控器去转台啊咁样。嗰两个动作呢令我諗起好出名嗰幅画。 米高安哲罗。 米高安哲罗。咁呢就。 创世纪。 人嘅手指同上帝嘅手指一接触过。但係呢点解佢係圣婴呢？佢係咪仲有可能你即係暗示住佢会长成另一样嘢？ 我諗当时就冇特别諗到佢之后点，因为我估计唔到个发展点。我当时又真係应该咁样讲，即係可以讲少少，就係嗰个仙人掌我大概养咗半年到。咁喺个半年之间我真係冇乜点淋水嘅。但係个感觉好奇怪，就係我冇淋水，隔两个礼拜睇佢又冇长大过，但又冇萎缩到。咁究竟佢其实系咪一种好神圣嘅嘢嚟嘅呢？好似一个宗教嘅崇拜嘅对象，即系理论上我好似系佢主人，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佢好似系一个高过我嘅存在，因为我无论点样唔理佢咧，佢好似都可以如常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呢首诗完成咗之后，隔咗几个月佢系死咗嘅，系啦。咁、那个现实就系佢唔系咁样，但系至少喺嗰一刻，我系真系觉得啊，其实植物会唔会喺某啲情况下系一个？是高过人类的一种即是生物呢，咁样会有一个咁嘅感受。 其实呢两段都好魔幻现实嘅，令人諗起呢比如话马奎斯写嗰个有翅膀嘅老人家嗰种，即係佢好似好卑贱，但实际上佢又系高于你嘅一样嘢。咁同埋呢首诗点解我话好独一无二呢？其实呢首诗佢当然唔系一个表面上嘅政治诗啦，但系呢相对于上本诗集入面有一啲好明显嘅时事诗歌嘅时候呢，呢首诗佢更加关涉到人同物或者人同世界嘅关系，或者思考自由啊，思考选择啊呢啲嘢嘅时候。咁呢一集最后呢，咁我哋头先已经讲咗咁多同生活有关啦，但係佢呢本诗集入面有一首诗得两行嘅，就叫生活，仲要印喺个封底度。咁我都好想，因为觉得佢係佢嘅代表作嚟嘅。子谦读一读。 生活，一滴水的自杀方法，投壶。 以生活为题的名作呢，其实大家都会想得到啊。北岛有一首叫《生活》的，第一个字嘅啫，网标题《生活》，下面网，咁大家就会觉得系首预言诗嚟，预言咗我哋依家嘅生活。但呢首诗呢，好似系我哋又翻去逆向翻去北岛之前嗰个时代。咁喺北岛无意预言咗嘅呢个啊，生活喺网嘅世界中嘅一位诗人，佢点解呢？又会去谂到一滴水会想去到一个湖入边去呢样嘢呢？其实诗人呢，佢话佢有负面嘅理解，又有啲读者有正面嘅理解。咁我将呢样嘢交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自己去理解呢两句诗到底系正面定负面。 好，咁我哋下一集咧，继续咧就会请个陈子谦同我哋介绍佢嘅诗作嘅。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